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 大，第32集。 他们的桌开得早，7点吃饭，8点多就结束了。奶奶精力有限，晚辈拜完年后，她已经昏昏欲睡。一家人开车将他送回疗养中心，满城皆是鞭炮声，震耳欲聋。送完奶奶去疗养中心，朱光义开车往家走。吃得太饱，朱韵懒得说话，头贴在车窗上，抬眼看向天上。今日上面比下面热闹，烟火漫天。车开进小区，楼遮挡住视线，朱韵解开安全带准备下车，就在这时，她忽然瞥到窗外的小区喷泉旁站着一个人。车很快转了个弯，拐进小道，朱韵只来得及看到那人大概的身形，连基本的辨认点发色都没有看清，心就狂跳起来。先别激动，她告诉自己，高个儿男生哪儿都有。没用，还是激动。回到家，母亲去开电视，朱韵直接冲向洗手间，反手将门关紧。她拿出手机给李寻打电话，响了两声，接通。 喂， 该说点啥？ 新年快乐。 哦，你也是。 那个，软件怎么样了？ 早就结束了，合同也弄完了。 朱韵哦了一声，李寻那边问他， 干什么呢？ 朱韵坐到马桶盖上说， 没干嘛，刚吃完饭，你呢？ 收到预付款了，正准备去给员工发红包呢。 朱韵云里雾里， 啊？ 啊什么？ 他好像在笑。 李寻， 我在你家门口。 朱韵狠狠一捏手机，果然，刚刚那个就是你。就是你，就是你，我他妈就说自己没有认错。他站起身，原地走了两圈，压低声音，迅速地问：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？ 李大爷慵懒地说： 我想登你的教务后台很难吗？ 电脑技术不是这样用的。有人敲洗手间的门，朱韵心里又一跳，后想起刚刚自己已经锁上门了。 朱韵，等下来吃水果哦。芒果和柚子想吃哪个？ 是母亲。朱韵冲外面说， 都行，柚子吧。 母亲离开，她没有听到，要感谢今晚的鞭炮。朱韵重新将手机放到耳边， 那个李寻，我等会儿可能…… 我知道。 李寻声音平静， 你知道丽花宾馆在哪儿吧？ 离他家不远，隔两条街，一家不大的旅社。 嗯， 我住那儿，有空来啊。 嗯， 刚要再说什么，母亲又来敲门。 怎么这么慢呀，苹果都要皱了。 来了，马上。 朱韵再次拿起手机时，李寻已经挂断了。去客厅跟父母聊天看电视，朱韵嘴里塞着水果，电视节目入了眼，却没有入心。他看着欢欢乐乐的小品，忽然想起自己刚刚好像忘了问他一句，今天除夕你怎么没回家？朱韵看了一会儿电视，觉得无聊，要上楼时母亲提醒他今晚得守岁。 还得守岁？ 朱韵哪有心思守什么岁，找借口。 我有点困了。 胡扯。 母亲瞥他， 才几点就困呢？平时随便看本书都能通宵。 朱韵在沙发上如坐针毡。11点半时，母亲已经昏昏欲睡。父亲推了推母亲，让她早点休息。母亲打着哈欠往楼上走，还不忘叮嘱朱韵： 一定要守岁啊，12点的时候要去佛堂许愿。 朱韵真的在沙发上坐到12点。电视里的主持人站成一排倒数最后几秒，朱韵起身。家里的佛堂 是三楼北面的储物间盖的。外婆信佛，母亲偶尔会信。一进屋，幽暗的房间内全是檀香的味道。朱韵坐在铺垫上，看看时间，刚好12点。朱韵按照以往母亲的要求，冲佛像磕了三个头，准备许愿。磕头时，领口的十字架项链落了下来。朱韵微微一愣，他都快忘了，事实上他确实经常会忘记自己还带着这条项链。项链很旧，毕竟已经很多年了，样式也不新颖，用最便宜的金属制成的，现在表面已经掉漆了。朱韵已经记不太清项链主人的模样，每当他回忆时，脑海中只有一个模糊的身影，那女孩高傲的像只孔雀。他将项链收回领口，然后发现自己好像忘许愿了。算了。12点是鞭炮高峰期，朱韵从佛堂出来，冲楼下喊了两嗓子。父亲的声音从卧室传来： 我们先睡了啊，你也早点休息。 朱韵大声回答： 啊，好。 夜终于开始了。朱韵回到房间，反锁好门，窗外鞭炮阵阵，烟花漫天。他在床上发呆片刻，然后去浴室洗澡。等他洗完澡吹完头发，一切收拾妥当出来时，已经1点了。浴巾被随手扔到地上，朱韵赤着双足来到衣柜前，他在里面翻了翻，最后将那套新买的白色裙装取出。换好衣服，朱韵探身近前，在脸上轻轻打了一层底，涂了淡淡的唇彩。他冲镜子里的自己眨眨眼，然后便坐回床上，静静等。等待之时，最是难耐。明明窗外声音震天，他却依稀能够听闻自己的心跳，手指绞在一起，很紧，出了汗。刺激啊！他抿唇，真他妈刺激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外面的声音慢慢平息，只有偶尔一声来自远方的脆响，提醒人们这不寻常的夜还没有结束。2点，朱韵站起，拎着自己的包小心离开房间，脚落在地上轻得像精灵。屋里静悄悄，父母的睡眠质量都很好，丝毫没有被鞭炮声影响。他下到一层，从鞋柜里取出一双高跟鞋，但没有马上穿上。他垫着脚打开房门，溜边出去。脚踩在冰冷的石阶上，凉得每个毛孔都收紧了。他大气都不敢出，在门口干站了2分钟，确定父母都没有醒之后，朱韵才将鞋穿上。转头，面对雪月风花。朱韵深呼吸，跳下台阶，往外走去。街上已经没有人了，但留下了许多放完的烟火，走在上面软绵绵的，好似雪地。朱韵这身裙装穿在深冬季节，着实有些冷。她的背包里装了备用的外套，可她完全不想换上。某一刻，她体会到了李寻去美术馆那天的心情。一想到那天，朱韵脚下的步伐变快了，越来越快，直至奔跑。发丝与裙摆被心里涌出的冲动鼓吹得肆意飘扬。午夜的钟声已经敲过，它是汪洋之中唯一一艘夜航之船。丽花街与朱韵的住宅只隔了2条街，这里聚集了许多小型旅店和餐馆，有很多店铺全天候营业。朱韵知道丽花宾馆的位置，一口气跑过去，大厅里有伙人正聚在一起打牌。他一眼就看到那个闪闪发光的金脑壳。项目暂时告一段落，他终于不是那么苦大仇深了，也会笑了。某金闪闪正撸着袖子准备甩手里的王牌，行云流水的动作被一嗓子喊断。 李寻。 他顿住2秒，然后回头， 脸上的神情从胜券在握变成呆若木鸡。他怔然地看着他，从头到脚，最后低低地感慨两字： 我操。 李寻这样扭着头叼着烟，手上还维持着抽牌的姿势，模样着实有些滑稽。朱韵被他逗笑了，他自己也笑了。 到底住啥？还打不打了？ 夏家在催他，李寻将手里的牌一丢： 不好意思啊，打不了了。 怎么回事？ 李寻耸肩无奈道： 懒人管了。 他把牌池里赢来的钱都放到中间： 不多，大伙儿买盒烟。 全桌他赢得最多，现在散了财，众人纷纷祝他新年快乐。重新洗牌，大家趁着咸鱼往后秒，个个神色流里流气。有人冲李寻挤眼睛： 磨蹭什么，快回屋啊。 李寻在各种嘿嘿声中起身，得意洋洋地来到朱韵面前。朱韵起了坏心眼，上前半步小声说： 如果我现在扭头走了，你会不会很没面子啊？ 他低头眉目带笑： 会。公主殿下要走吗？ 朱韵抿嘴： 看你表现了， 包你满意。 朱韵挑眉，李寻问： 还走吗？ 他小声说： 那就先不走了。 李寻弯腰在他耳边用极其不敬的语气说： 皇恩浩荡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